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。在北京房山区房山城南的石楼镇二站村，有一个2005年修复竣工的贾公祠。这贾公祠是纪念谁的呢？是纪念唐代著名的诗人贾岛建的。在2012年4月23日，北京市房山区贾公祠内的贾岛图书馆、纪念馆也相继开馆。那么我们说的贾岛，就是唐代的那个苦吟诗人，哎，闲居少林病，草惊入荒原，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。就是那个推敲推敲，那就是那个典故的那贾岛啊。还有松下问童子，严师采药去，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，这都是贾岛做的。也许啊，很多人不太相信，这个古代著名的诗人，那正是北京房山人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。今天呢，让我们在北京市房山区一起来寻访唐代诗人贾岛的遗迹，说说贾岛的故事。咱们先说重建的贾公祠。贾公祠和贾岛墓都在房山城南7-8公里处的石楼镇二站村。墓的一侧呢是复建的贾公祠，这原来啊就是清代所建的贾公祠的遗址。目前呢，在贾公祠里有两桶石碑，一个是贾岛四帝碑，这是康熙39年立的；一个是重建贾公祠碑，是嘉庆23年立的。贾岛祠墓占地130亩。创建贾公祠记记述了创建贾公祠的概况。当时在贾岛墓侧呀，建有3间祠堂，供奉着贾岛等塑像。贾公祠后边就是贾岛墓，当然因为很长的历史嘛，它屡有破坏。直到1956年，贾岛墓和贾公祠就都被废弃了，哎，毁弃。再后来啊，重建的贾公祠由两部分组成，西部是文化接待区，是两重院落，哎，其中呢陈列了纪念贾岛的文字书画供人欣赏。东区那是贾公祠的重点，前半部是由正殿和东西配殿组成的院落，正殿叫骚坛逸致殿。这个骚坛呢就是诗坛啊，因为屈原写过离骚，所以呢管诗人叫骚人。逸致就是很不一样的这么一面旗帜。哎，骚坛逸致殿这里边呢有贾岛的塑像，并且有贾岛在房山无相寺清居生活的壁画。东配殿叫寿诗轩，这里边有贾岛与另一位诗人孟郊的并列的塑像。壁画呢表现了诗人为吟诗不辞辛苦的场景。西配殿叫月下斋，是表现推敲的故事，这有贾岛和人生知己韩愈的塑像。好多人都听过推敲这个故事，但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呢，哎，也许大家不太知道。下边呢我给您徐徐道来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 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奔老龙王来。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要说贾岛推敲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。史上写诗最苦的也许就是贾岛了。别人写诗叫移情，贾岛写诗那就叫玩命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位先生写诗啊，曾经捅过两次大娄子。说有一次贾岛啊，骑着毛驴横穿马路，眼见秋风扫落叶，顿时啊是诗兴大发，当即就吟诵出了落叶满长安。紧接着脑子里又浮现出一句秋风吹渭水，秋风吹渭水，落叶满长安。第三句他正在想的时候，他骑着这小驴儿啊受了惊了。怎么受的惊啊？感情前边啊是一个大官的仪仗队，过去大官出行得敲锣呀，咚咚咚咚咚咚啊，那意思就是闲杂人等闪开呀。结果他呢根本就没听见这锣，还是纵驴往前走，一边琢磨这诗。这驴让这锣给吓着了，往前一跑，您想啊，他前面是仪仗队，这驴一跑正好把仪仗队就给冲撞了。这还是大官，谁呢？京兆尹，说现在的话北京市市长，叫刘西楚。刘西楚一瞧，怎么这头驴啊敢上我这冲撞道队了呀？再瞧驴背上这位，目光呆滞，行为怪异，这是刺客呀，逮起来。好，把这贾岛啊诗人愣给拘留了一夜，这审明白了，感觉不是刺客，这才放的。说到这儿啊，这有一个好玩的情节，什么呢？就是古代诗人呢似乎酷爱骑驴，李白、杜甫、陆游、王安石，这都有骑驴觅诗句的这个经历。那为什么这个驴这么受诗人欢迎呢？这我还真不知道啊，谁知道您告诉我得了。另外啊还有一个细节，就是贾岛写诗跟一般人不一样。别人写诗呢打个副稿构构思然后就一气呵成了，贾岛不成，他一句一句往外蹦，上句出来了下月也许一个月以后才出来呢。他找不到好词儿的就搁这儿，且得琢磨呢，这所谓苦吟诗人嘛。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啊。两句三年得，您算算，隔着三年才想起下半句来，那可不是他吟的太苦了吗？贾岛第二次这交通肇事也是骑驴啊，怎么回事？有一天啊，他骑驴去找他的友人，也是隐居的李宁，正赶上友人外出未归，他就在墙上提了这么一首诗。就是题李宁幽居，到人家一看，人锁着门呢，在人门上写首诗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反正写了八句，写的也不错。写的什么呢？闲居少林病，草径入荒原，鸟宿池边树，僧推月下门，过桥分野色，移石动云根，暂去还来死，幽栖不复言。这诗写的很好，描写的是李宁幽居的这个幽静的景色。叙述自己来访不遇啊，我以后还得再来，而且不来我就不走了，一同在那隐居，这么个意思。赶到往回走的时候，贾岛就觉着，我这诗好像有一个地儿可以改一改。哪个地儿呢？就是鸟宿池边树，僧推月下门。这是写的黑暗的景色啊，鸟在池子边上那个树上睡着了，和尚在月下推门，等于刚回来，这么个意思。但是究竟是用推好呢，僧推月下门呢，还是僧敲月下门呢？这个想不好，推敲犹豫不决。在不知不觉之间，他就用手啊做出推和敲的姿势，想把这俩字定下来， 就这样一直走到长安城里，他还是做着这个手势，不断的吟，是推僧推月下门，僧敲月下门，推还是敲，正在举棋不定，坐下这驴啊，再次，被锣声惊吓，往前冲，又冲撞人家道队了。冲撞的谁呀？京兆尹、韩愈，也是唐朝著名的大文学家呀。韩愈奇怪，哎，谁是怎么这么喧哗？怎么回事啊？有一个人禀告说，有一个人啊，骑驴啊冲撞咱们道队，我们已经把他压下来了啊。一问呢，他说他是一诗人。韩愈一听，别压呀，这诗人，那这我得见见呀，因为韩愈也写诗啊，咱们知道他是大文学家呀。先叫帘落轿，他就出来了，走到贾岛面前，你也写诗啊？这贾岛早就下驴了，一瞧，和这大官啊，写一点，冲撞您道队了，不太好啊，我因为一直想一个字儿，这诗里头，练字嘛，我这个字儿我拿不定主意。哦，韩愈一听，好啊，那你说说我听听，我给你，来点建议。啊，对了啊，我是韩愈。旁边人说，这韩大人，哎呦，这当时那是著名的文学家、哲学家啊，不敢说晃动乾坤。当时来说名垂青史，那也差不多呀，写诗的前辈呀。贾岛一瞧，哎呀，我最喜欢您的诗了啊。是，你为什么冲撞我道队？就因为琢磨这个遣词造句啊。哎呀，韩愈说，这好，夜惊于秦，慌于喜，形成于思，毁于随。你这就是用功学习啊，有志于文学，这个最好。我不怪你冲撞我道队，你说哪个字吧，我帮你想想。说鸟宿池边树，僧推月下门，还是僧敲月下门，这我想不明白。韩愈一听，小贾啊，怎么叫上小贾了？那人是前辈吗？凭借我多年来我写诗的经验，我觉着把这个推改成敲更合适。为什么推比敲好啊？你想，你找的这个李宁，他是幽隐之士，隐士，与外界绝少交游，也不是说没朋友，反正就是不愿意掺和红尘中这些事儿。你想啊，你深知他的为人一定在家，所以晚上当当当你敲门，这就对了。而且在夜晚来说，万物幽静，你怎么知道鸟宿池边树啊？你上树上看见了，全是黑脱脱一团的，你怎么知道那树上有鸟呢？那一定是这个敲门声当当当惊起了宿鸟，那鸟动会了，你这才知道，哦，感觉树上还有鸟呢。你要僧推月下门，上面那句没讲了，而且敲比推有声音。你看，鸟宿池边树，僧推月下门，太安静了。一改这个敲字，这个当当当这个清脆的敲门声立刻响彻了这个幽暗的夜里，它显得这个夜更加的安静。您说我说对吗？哎呦，贾岛说，对呀，您说太好了。好，僧敲月下门。就因为这次邂逅，贾岛跟韩愈呢很快成了好朋友了，从此推敲这个词儿也成了典故了。哎，这事儿你推敲推敲，我得好好推敲推敲啊，这词儿我用哪个。哎，为什么推敲，就是由这儿来的。韩愈对这个贾岛啊反复练意练句练字儿这个态度非常赞赏。有一次呢，韩愈跟贾岛啊聊诗，说，老弟啊，你这个诗啊非常好，不像有的作者啊刻意的追求词句的准确华丽，词句是很下苦功夫了，但是呢意境差点儿， 这两点你可结合得很好，字句又准确又好，意境还不错。那贾岛就得问问老师啊，说您说我在哪方面还得改进改进呢？韩愈说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用太谦虚，你的五律已经写得很好了。五律就是五个字一句，一共八句，叫五律，律诗。只要你反复锤炼，不出几年，你绝对在五律当中你是翘楚。嗯，贾岛受宠若惊，哎，天天推敲，他这诗就有点让人读不懂了。怎么叫读不懂了？推敲过度啊，太研究字儿，太苦吟了，就有点执迷不悟了。哎，这咱们现在话说，有点啊进去了出不来。有这么一首诗，也是他写的，叫《松下问童子，延伸采药去，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》。这叫寻隐者不遇。这个诗也有故事，这真有什么看不懂的？哎，我给您讲讲。话说有一天啊，贾岛百无聊赖，想找人聊聊诗。他打听到附近山中隐居着一位诗人，决定登门拜访。哎，清早起来，洗漱打扮，喝过早茶，骑着小毛驴够奔大山深处。走了大概呀有一个时辰，哎，就看见旁边一株松树的底下有一个小童子正在那儿读书呢。哎，贾岛过去问，你师父在家吗？童子正在专心读书啊，研究学问呢，被人打扰了，很不高兴，也不抬头啊，这就好像是采药去了。那他哪座山上采药啊？几时去的呀？何时回来呀？童子抬头看了一眼他，心说你怎么这么烦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就在山里边，你自个儿找去吧。低头接着看书。贾岛一瞧，这小孩儿啊，你不告诉我，我找去吧。于是贾岛把小毛驴就拴到树上了，径自上山找人去了。为什么？他驴上不去了。哎，就在一个不太高的山坡上，贾岛停下来休息，就听见山中啊有歌谣传来，远远望去，云雾环绕，鸟雀穿梭，似乎隐约看见有人影晃动。哟，贾岛说，这是不是就那隐士啊？我找他去吧。赶紧加快脚步走。走了走，凄迷的云雾啊，哎，怎么没人了？再一听歌又从山下传过来了。啊，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，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，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挪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哎，这是庄子逍遥游啊，把这个唱出来了，这高人呢。哎，贾岛就听着，那曲调也舒缓，唱着也好听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再找找他。等贾岛再下山来，声又没了。再一听，这声怎么又从山顶传来了？哎呀，贾岛再也没有劲儿再上山了。他说这是我这找个诗人聊诗怎么这么难啊？于是没办法，只能往回走。往回走呢，把这个小驴啊解下来，哎，在驴背上反正稍微能歇会儿啊，信驴游缰，这驴往回走，他呢就信口而出，哎，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，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啊。那意思就是我师父就在山里，你找去吧，找得着找不着那看你造化。后来呢，贾岛回到家，把这诗啊抄在纸上让那些朋友们看，大家们一说，呵，这写得好啊，经典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诗寓问于答，精简凝练。当然了，后世也有人啊不这么认为，有人说这个诗啊刻意用这个以答句包问句的手法似乎欠妥。这种办法对诗歌本身这个意境啊造成了冲撞，那肢解。所以有时候就说这诗读不懂啊，别看这么简单啊，松下问童子，延时采药去，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这反正有点问题。 当然好多人读过也认为这诗好，为什么呢？他写的很有仙气儿啊啊，所以这一个诗的品读啊，但不同的人看来有不同的想法，这很正常。总之吧，贾岛作为推敲派的首席诗人，后到后来许多诗人的追捧。晚唐啊，有一个叫李栋的，也是个诗人，他痴迷贾岛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。怎么叫走火入魔？哎，他把贾岛啊当成佛了，甚至还铸了一个贾岛的铜像，放在自个儿头戴的方巾之中，手拿念珠，哎，一天口念贾岛佛不下1000遍。如果碰到也爱贾岛诗篇的呢，李栋就抄写一个贾岛的诗赠给对方。南唐有一个叫孙晟的，也是把贾岛的像挂在墙上顶礼膜拜。还有宋朝有江湖诗派，明朝有静陵诗派，这个诗派啊都把贾岛捧为带头大哥，都模仿贾岛的推敲，一味追求奇字险趣，但是呢有时候就忽略诗歌的内涵了，最终有的时候有的就变成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了。哎，所以写诗啊还是要有诗人的性情，您光简单的摹写复制没什么用。如果贾岛知道后代有人这样，估计也得大骂，你们是这群误读我的饭桶，你们写坏诗那是活该。 音节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，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画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北京小曲儿了，今天呢咱们呀听岔曲儿来品宋词。晏几道是北宋的词人，号小山，字叔元，是婉约派的宗师晏殊的第7个儿子。所以一般说到北宋词人，晏殊是大晏，晏几道就是小晏。后世呢甚至称赞晏几道的才华呀更胜他的父亲。那么今天咱们就听一个由晏几道的南乡子改编而成的插曲儿。露水带春潮，水上朱兰小渡桥，桥上女儿双笑靥，妖娆倚着栏杆弄柳条。这写的多好啊，月夜雨花朝，剪字偷声暗玉箫，柳外行人回首处，迢迢若比银河路更遥。哎，这是一个很好听的这么一个曲词。当然到了民国时期，由著名的蒲淑铭先生把它改编成变成了插曲儿。下边我给您唱唱这个插曲儿，三弦是李建书老师伴奏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徐徐道来画北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